第七十五章，糟糕时代。 重考省去了选择科目的环节，自然也没有那个十字路口了。油货进门就被浓雾扑了一脸。秦鸠先一步进去，上一秒秦鸠还转过头来要对油货说些什么，下一秒高大的身影就淹没在了苍白的雾气里，消失了。考了这么多场试，这片浓雾也穿过好几回了，这是第一次油货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。无数个相似或不相似的瞬间蜂拥而至，某年某天他坐在会议桌前，有人越过争执的人群朝他看了一眼，拎着外套推门离开。某年某天他领着一群人穿过长长的走廊，和另一群人擦肩而过，脚步顿了一下，却连招呼也没打。某年某天他驱车驶过街道拐角，有人斜倚着灯柱在后视镜里面倏然远去，又是某年某天，视野里面所有轮廓都暗淡模糊，有人笑着坐在他面前，细细嗦嗦，似乎在掖围巾，他好像闻到了血的味道，但他已经看不见了。 先生，先生，您还好吗？ 油火轻眨眼睛，回过神来。浓雾不知什么时候散了，油火面前横着一条土路，黑色马车停在路边，马车夫一副旧世纪的打扮，说着口音浓重的话，想必已经进了考场。油火转头看了一圈，没有看到其他人的身影。马车夫说， 您看起来很不舒服，脸色很差。 没事。 马车夫依然不放心地瞥了他几眼。油火揉了揉眉心，恹恹地问他， 你是谁？ 我是来接您和夫人的，您忘了吗？您答应要去卡尔顿庄园做客的。 油货手指一顿，看神经病一样看着他。 接谁？ 马车夫说， 您和夫人啊。 马车夫拉开马车门，比了个请的手势， 夫人已经在车上了，您上来吧，车里备了食物，吃一点也许会舒服很多。 油货眉毛皱的能夹死蚊子。油火登上马车一看，车棚里坐着个比他还懵的小姑娘，顶多二十吧。车厢上还挂着一幅原矿油画，画着一只饼脸的猫。马车夫不由分说的把油火推进车棚，一边关门一边说， 这一带天气不好，尤其这个季节。 马车夫跨坐在车头，拎着缰绳朝远处望了一眼，说， 那边黑云已经过来了，再晚一点恐怕要下雨。先生夫人坐稳了，咱们得快一点，才能赶在下雨前到达庄园。 车棚内其实很宽敞，正对车门的座位铺了精美的软垫，两侧还加固了扶手。那陌生姑娘就坐在那里，她身边还有足够的空间，再坐一个胖子也绰绰有余。姑娘愣了半天，拍了拍身边说， 那个，你也是考生，那坐这儿吧。 没等油货开口，他又连连摇手说， 你别误会啊，我没有要占你便宜的意思，我也刚上车，比你早两分钟。那个马车夫张口就是一句夫人，吓了我一跳，我跟他理论半天了没用，就是不改。 油货嗯了一声，淡淡地说， 系统搞的吧。 油火依然没有在他身边坐下，而是坐在侧位上，和他保持着礼貌又陌生的距离。这姑娘也不是考第一场了，见识过系统的德行，不过还是咕哝了一句， 神破系统，还帮人已婚呢。哦，对了，这边有面包和酒，你要不要吃一点？你看起来好像不是太舒服。 那是一个银桶， 里面放着硬邦邦的面包、两串葡萄，还有几个饮酒壶。游火去了一眼。 你吃了？ 姑娘摇了摇头。 我不饿，我在休息处吃饱了来的。 游火点了点头。游火有些心不在焉，又掀开窗户看了一眼。 你在等人吗？ 姑娘问。游火抵着窗户的手指顿了一下，片刻后说道， 嗯，可惜马车夫没有要继续等的意思，这条路也没有人再来。远处虽然有黑云压过来，头顶的太阳却依然炽烈，这里已经是中夏了，阳光涂抹在树梢，将绿色照成白。游货在车里坐了一会儿，才骤然意识到好像之前都没回魂似的。游货脱了冬装外套，只留下了一件白色的 T 恤。姑娘说， 我这座位底下有个箱子，你可以把外套先塞进去。 谢谢。 我叫周琦，你呢？ 游货。 啊。 周琦哦了一声，发现对方的话是真的少，也不打扰了。周琦支着头看向窗外，不久便出了神。马车行了大约半小时，车夫转头说， 一会儿会穿过城镇，还要接一对客人。 游货睁开眼，眼里毫无困意。这是游货第一次在进考场的路上没睡着。听见车夫的话，他又挑开了窗。这是某个边陲小镇，房子是石制的，女人穿着旧世纪累赘的裙袍，男人呢则是灰白色的布衫，领口恨不得开到肚脐。明明是白天，镇子里面却并不热闹，人们表情木然，眼珠暗淡，瘦削的脸透着病气。人们瞥了一眼马车，就匆匆关上了门窗。马车在镇子里面绕了个弯，在某个树林边停下。林子里熟悉的浓雾萦绕其间，游货目光落在那里，树枝扑簌摇晃，浓雾里钻出来一个女人。游货目光直接划过她，依然落在了浓雾边缘。马车夫又走上前去对那个女人说， 夫人，我先接您去卡尔顿庄园，您先上车。 说话间，浓雾里又钻出来一个人，这次是个男的，具体谁没看清，反正不是秦鸠。周琦正趴在车门上往外看，突然哐当一声响，周琦惊了一跳，回头一看，就见那位叫游货的大帅哥撒开帘子，小铁片做的挡板当啷晃荡，而他已经抱着胳膊闭起了眼睛，对新来的两位同伴毫无兴趣。嗯，看上去心情极差呀。当然了，新来的两位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一男一女刚进门，整个车棚就被低气压填满了，周琦连自我介绍都不知道要不要做了。但她呢，是一个热情的姑娘，憋了半天还是礼貌地说了一句， 嗯，我叫周琦，你们也是考生吧？ 那个女人看上去30多岁，剪了短发，很干练。她靠着周琦坐下说，抱歉啊，被塞过来考试，心情不好，刚刚吓着你了，我是林。她说了一半忽然卡壳了，又尴尬改口说，我叫赵佳彤。说完，赵佳彤又拱了拱身边男人说话。那个男人身上还带着酒气，头发乱得像鸡窝，下巴上有一圈青茬，显得有点颓废。他搓了搓脸，抬起带血丝的眼睛看了周琦一眼，嗓音低哑地说， 嗯，1006号。 周琦愣了一下，忽然反应过来， 新考官。 赵佳彤又拱了他一下，男人又改口说， 不好意思啊，昨晚到今天没睡，有点懵， 我叫什么来着？ 两个女人相对无言。至此，赵家彤终于受不了他了，揉着额头说：他叫高奇。我们俩都是监考官。周琦啊了一声，监考官也要考试吗？犯了点错误，被罚过来考一场。赵家彤说着瞥向高奇，高奇刚从马车的银桶里捞了一只酒壶。赵家彤板着脸把酒壶抢过来：你能不能有一天醒着啊？周琦缩了缩脖子，他刚缩回来，余光瞥见了心情极差的油货大帅哥又诈尸了。油货听见对面两位监考官的话，终于把头转过来，睁开了眼睛。赵家彤捏着酒壶抱歉地说：不好意思，吵醒你了。话说一半，他眼珠就瞪圆了。赵家彤盯着油货的脸，手里酒壶哐当一下掉在了地上，酒水泼了一车。周琦又来了精神：这次又怎么了？周琦看了看油货，又看了看赵家彤，后者半天没找到词儿，只顾着用手肘疯狂地捅高琦。高琦正悄悄拿第二壶呢。 就一壶，一小壶。 高琦护着手里的酒抬头一看，又掉一个。油货蹙了一下眉，抬脚让开乱淌的酒液。 我去，你是考官 A？ 周琦不知道这个考官 A 代表什么，估计来头不小，因为这位高琦先生已经破音了。赵家彤也喃喃地说： 考官 A？ 我的天，是你吗？ 你没死？ 你不是被除名了吗？ 你居然没死？ 怎么还能回来啊？ 你怎么会没死呢？ 油货淡淡地问： 请问我跟你有仇吗？ 三句话死三回，高奇被问得一懵，他盯着油货，嘴唇开开合合好几次，终于说： 有仇？他问我有没有仇？我天，他居然问我有没有仇。你小子走了之后，最颓的人就是我了，你居然问这种话，气死我了。 高奇说着又捞了一壶酒，这次赵家彤没有拦着。高奇咕咚咕咚灌了一大口，带着血丝的眼睛盯着油货看了很久。这位奇男子喝了酒居然奇迹的冷静下来。 你是不是忘了以前的事了？ 油货心说这观察力真是敏锐，发了这么一大通脾气，终于说了句人话： 不记得了。 油货点头，高奇面色复杂，又点了点头说： 哎，也是也是，都出名了，肯定不会让你记得那些的。不过你怎么会又进来呢？ 我怎么知道？跟家里人吃饭，三个人一起被拉了， 那应该是被连累了。 赵家彤疑惑的嘀咕： 系统为什么没有把你重新送进去啊？ 你也喝酒了呀，进来了就得按规则走，系统想送也得合规呀。 赵家彤恍然大悟： 对。 油货应道： 目前看来是这样。 油货之前还有些疑惑，为什么零二一那么小心翼翼的，秦啾就直接管他叫大考官呢？现在想来，他人进来了就是成功，而零二一还得藏着自己的立场和身份，至于秦啾，反正从来都是刺儿头。高奇光光的灌下了整壶酒，把银壶往桌上一拍，长舒了一口气： 算了，不谈那些了，既然你都不记得了，那就重新认识一下吧。我呀，以前排号 D， 家同排 E， 咱们以前都是一派的。 油货疑惑道： 一派？ 哦，对了，这个说法过时了，你一定没听说过。那是很早以前的说法了，那时候监考官刚从十来位扩充为五十位， 因为一下子添加了很多外来者，又因为系统失控出现端倪，想法和立场碰撞便凸显出来。50位监考官隐隐分成了两派，一派是以初始监考官为主，他们是最初接触系统的人，见过系统正常运转的时候，多多少少有点感情，他们主张系统的偶尔失控是漏洞，要在不断升级的过程中一处处填补，潜移默化地完善它，不要直接和规则作对，因为他们都身在系统规则内。另一派则大多是新加入的监考官，这群人本来就个个都是双刃剑，10个有8个是刺儿头，行事作风常年在规则边缘游走，个别人尤其突出。他们的想法更激烈一些，但凡出问题的地方，直接突破规则，强行更改。说白了，就是把系统当做一个间接性的危险分子。一派认为要在不激怒对方的前提下慢慢说，另一派认为错了就打。其实当时大家心知肚明，后来加入的监考官大多来自部队，不少是带着任务来的，因为系统核心藏在这里，想要做点什么只能先入虎穴。可一旦进入这里，就身处于规则管制之下，跟规则对磕的下场他们再清楚不过了。强硬一天两天没事，一个月勉强还行，一年呢，谁熬得住？更何况每次对磕不仅仅是强硬派自己遭殃，还会连带到其他人，时间久了，再硬的骨头都能被磨掉棱角。所以最初强硬派的人是多数，后来一个一个一个倒向了温和派。考官 A 被除名的那次系统 bug 就是对强硬派的警告，那次之后就再没有表面上的强硬派了，换句话说，不用分派了，所有人都一样。高奇说， 现在说这个也就当聊天吧，没什么意义了，当初见面恨不得打一架的人，我现在见了都能打招呼，也就只有那么一两个还是不太顺眼。 听见这个开头，油货就猜到了结尾， 但油货还是问了一句， 比如001啊。 高奇说着又哦了一声， 你可能没见过001，就是当年永远跟你对着干那位。 果然 当初开会最后永远有一方摔门而去，我记得有一次吧，我通知开会的安排座位，不小心把你俩放一起了，那个刀光剑影，最后还坏了一个杯子一只手机。 高奇说着砸了砸嘴， 居然还有点怀念了，我一定是喝大了。 赵家彤忍不住吐槽， 你哪天不是喝大了？ 高奇又说， 不过让我跟001握手言和还是不可能，当年要不是他，你也不至于差点死了。 高奇咕哝了一句，又强调说， 完全不可能。 就在众人说话间，马车绕过卡尔顿山，转到了后面的庄园附近。马车夫说， 先生夫人，一会儿就到了。 就在这时，马车上挂着的饼脸猫突然说话了， 考生已从各处乘马车而来，驶往最终考试地点，考试即将正式开始，本场考试科目历史，考察知识点世界史，糟糕时代。本轮考试为大型考试，考生共计26人，由系统分为13组，每组2位考生，组内考生分数之和为本场考试等级核算的基础。本场计分方式采用角色扮演模式，没有答题卡，没有标准答案，除原定分数外，有额外加分的机会，也有额外扣分的可能。考试结束时，组合分数排名为 C 的 参与重考， D 的直接淘汰。本次考试分数只在每夜12点整公布，除此以外只有每组考生自己知道实时变动。现在播放考试题目。1347年，卡尔顿山附近黑死病蔓延，镇子上有一半的人死于这场瘟疫，卡尔顿庄园也不例外。公爵夫人、刚出生的儿子、管家以及大半仆人都在这一年先后去世。这一年的复活节，公爵悼念亡人，客人们纷纷前来致以哀思，并对公爵保证他们带来了认识的医生，会治好这里所有人的病。题目要求，作为客人，考生不能违背公爵提出的每一个要求，否则整组处罚。有任何问题可询问本场监考官154-922-021。078监考官因身体不适暂时告假。 马车里的四人面面相觑，片刻后周琦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： 纷纷前来的客人是指我们吧？ 应该是。 赵家彤不确定地应道。 有医生吗？ 没有。 那指什么呀？ 周琦快要崩溃了。高琦说，这其实不是重点，以我的经验来看，题目要求往往才是重点。与其担心有没有医生，不如担心那个公爵有没有怪癖，会不会提一些奇怪的要求。 马车刚好停下，马车夫此时正要给他们开门， 马车夫张口第一句话就是： 一会儿就进庄园了，我冒昧提醒几位一句，公爵老爷其实挺好相处的，就是有一些奇怪的毛病，你们小心。 下一秒，车窗被打开，冰脸猫油画被当场扔了出来。高奇率先下来，卡尔顿庄园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马车，天色阴了下来，黑云笼罩，电光在头顶劈了两道，给城堡式的建筑平添几分诡异。隆隆雷声紧跟着砸下来。 没个好天气。 高奇咕哝了一句，转头看着被送来的考生们。他扫了一圈，目光倏然顿住，脸色当时就不好了。赵家彤紧跟着下来，说： 你干嘛？见鬼了？ 还真见鬼了 啊！ 你看001。 赵家彤跟着看过去，就见秦鸠从一辆马车里下来，电光连劈好几道，好多考生被惊得直缩脖子，唯独秦鸠只是抬头望了一眼，转着头扫视广场。赵家彤喃喃道： 真不巧，他好像在找人呢。哎，他是不是看过来了？ 高奇脊背一绷， 我去，他不是看过来了，他是直接过来了，要干嘛呀？